distance, time and distance. Is there a way we can be together? 把阳光洒在昨夜泪水未干的枕上，我刚刚

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

一天。 在同一天，品冠演唱经典好歌，首首情牵，曲曲动听。接下来是陈百强的《念亲恩》，迪克牛仔的《机场》，庾澄庆的《妹妹大胆往前走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，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怀念怎不悲莫甘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。 下雪的冬季，那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。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，分离与重逢的交集地，再见说得如此轻易，或许我们的心中仍然残存着期许，而爱情即将随着隆隆的引擎声消失。